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5:10-23。撒母耳记上15:10-23。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吉甲。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净尽。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的和偶像的罪相等。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 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次有生命的气息，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敬拜主，我们守主日，甚至我们聚会再次回到上帝面前，我们聆听他的话。我们一段祷告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将这段时间完全交托在恩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的圣灵继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主你给我们的教导，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让讲的听的都能够从主你那里得到学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要透过撒母耳记上15，跟大家分享一个的题目，叫做主，我愿顺服。刚刚领会到我们所读的经文，一开始就记载了耶和华上帝跟撒母耳所说的话。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什么呢？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感到遗憾，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所谓的遗憾，那是指什么呢？那是指悲伤失望的意思。从原文去看，那是指悲伤失望。特别是扫罗的行为， 让上帝感到悲伤，感到失望。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会不会让上帝感到悲伤和失望呢？今天我们所做的，我们会不会让上帝感到遗憾呢？其实扫罗的行为不单让上帝感到悲伤，感到失望，上帝还厌弃扫罗做王。如果你继续读经文读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到上帝厌弃扫罗做王，甚至上帝要把扫罗的这个王位怎么样，把它废除掉。弟兄姐妹，到底扫罗做错了什么事情，或者做了什么事情导致上帝不单单很悲伤很失望，甚至上帝要将很生气的要将这个扫罗的王位废掉呢？到底扫罗做了什么事情呢？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换句话说，扫罗他不顺服，扫罗因为他不跟从上帝，不遵守上帝的命令，导致上帝悲伤，导致上帝失望，甚至上帝要厌弃废除扫罗作为以色列的王。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讲顺服的时候，在基督教的这个的所谓的信仰里面，顺服是不可或缺的，就是说不可缺少的。如果我们去从圣经，我们读完整本圣经，从旧约读到新约，你会发现到上帝非常的看重顺服，特别看重特别上帝的孩子，上帝的百姓，我们有没有活出这个顺服的这个生命。比如说亚伯拉罕因为顺服，他听从了上帝的命令，他把以撒献在祭坛上，因此他得到上帝加倍的这个赐福。不但如此，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应许之地之前，上帝借着摩西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宣告，若以色列百姓你们听从，你们顺服耶和华上帝的命令，圣经说你们就必蒙福。相反的，如果你们不听从，不顺服耶和华的诫命，你们就受到咒诅。那是记得在生命记第十一章那里。甚至我们去到新约，我们看到主耶稣也跟他的门徒跟他众人说什么，主耶稣说爱他的人就会守他的诫命，守他的命令。甚至我们看圣经，新约圣经里面有许多的教导，特别教导基督徒我们要活出对主的顺服，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好像顺服主；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顺服听从父母亲，甚至做仆人的要顺服听从主人，甚至为主的缘故人要顺服在这世上人一切的制度和地上的君王。弟兄姐妹，圣经其实有很多处经文讲到人的顺服，不论是对上帝还是对人，因此这让我们看见到上帝非常看重我们是否有活出这个顺服的这个生命。因此我要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从扫罗他不顺服，因为他让上帝感到很遗憾、悲伤、失望，甚至要废除掉扫罗的王位。我们要从扫罗这位不顺服的这个的事情上，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和反思，盼望这些的提醒和反思能够让我们活出一颗顺服的心，或者活出一个顺服的生命，以致上帝不会感到遗憾。我会以两个不来成为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提醒和反思。哪两个不呢？第一个不，不忘初衷。所谓的不忘初衷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你不要忘记你当初的这个心意，成为王 过后的这个扫罗，他当他成为王过后呢，他就不顺服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忘记了当初上帝拣选他成为王的这个心意。如果看刚才的正道经文第十七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什么？撒母耳说，你虽然看自己为小，你岂不是做了以色列驻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了以色列的王。撒母耳的这句话乃是在提醒扫罗，你知道当初上帝在拣选你为以色列的王的时候，我们知道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任、哦、第一位的君王、哦、当时上帝选你做王的时候，你的谦卑吗？当时扫罗知道他要做王的时候，他谦卑认为自己不能够胜任，自己不配，因为扫罗他认为自己只在以色列各支派当中，他是最小的支派便雅悯支派，他是在最小的支派，他说怎么可能、啊、要做王应该由最大的做起嘛，哪里可能做最小的支派做起，所以他认为他不可能去做王。我相信当初上帝选扫罗，那是因为看到扫罗他可以成为将来一位好的君王。因为当我们去读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的时候，你发现到还没有被高莫为王的这一个的扫罗，当时他真的是一个很谦和，他做事很认真，很有责任感，很顺服，很忠心的一个人。从其中一件事情，他的父亲扫罗的父亲吩咐扫罗去找几匹的不见了的驴子，把驴子不见了，他叫扫罗去找。扫罗带了几个的工人仆人一起去找这个驴子，扫罗很顺服，要他去找这几个驴子啊。如果你读圣经，你发现到他不只去一个地方找，他去好几个地方，上山的、哦、走到低谷的，走了很多地方。你去看，你去读那几个地方，甚至你去把地图来看看，好几个地方。但是扫罗他不怕辛苦，他就是很忠心的，他去找，找得到吗？找不到。他找不到的时候，他还担心他爸爸，我出来这么久了，爸爸会不会担心？还跟仆人说，不如我们不早回去。但是仆人告诉他说，不如我们去求靠，去问一问，寻求撒母耳的帮助。因为当时撒母耳在当时的人对他们俩是个神职啊，所以他们说去求撒母耳来帮助。我们也看到扫罗他很谦卑，他听他的工人，听他的仆人说话。甚至你继续读下去，你发现到扫罗为了要找这个的驴子，他自己愿意自掏腰包出钱出力，为的是什么？找爸爸的那几匹的驴子。不但这样，当扫罗被高立为君王初期的时候，刚刚做君王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到扫罗他是带来正面的影响，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比如说当扫罗被高为君王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人不喜欢他，很多人藐视他，圣经说很多人藐视他，甚至有人拒绝承认扫罗就是我们的王，反对他做王。但是在这么多的人的藐视，在这么多的反对的声音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扫罗他很宽容，他不计较，他不记仇。不但这样，对敌人，圣经说扫罗他带着一个怜悯的心，宽容的心，攻击他的人他抓到在手，人想要杀死他，他抓到在手，他的百姓都说杀死他们吧，但是保罗说饶恕他们，不要杀他们。可以看到保罗那种的怜悯宽容的心，他没有想过报复。而且从经文你看见到，当时他刚刚做王的时候，他很努力，努力做什么？召集百姓。 召集好多的百姓成为一个团队，做什么呢？守护国家。甚至来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到圣经说百姓很喜欢扫罗这个王，所以他所做的大家都认同。刚刚初期做王的扫罗，如果你看到这里的话，你一定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好王，这个确实如果他保持下去，他应该能够做到一位非常好的君王。但是当扫罗做王一段时间后，有权力、有地位、有身份的时候，扫罗的生命开始被改变了。所谓好的品德，或者是美的这个美好的美德，已经不见了，已经看不见了。比如说，上帝吩咐扫罗，你要跟亚玛利人征战。上帝的吩咐是，你要把亚玛利人所有人怎么样灭绝，包括他们的牛羊，不可以怜悯这一般的人。上帝给的吩咐。但是我们看到扫罗到最后，他有没有跟随主的吩咐啊？没有，他没有遵照上帝的吩咐来行事，而且他还用很多的借口来遮盖他的罪，不肯认错，不肯认罪。更离谱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去读经文，当扫罗知道上帝厌弃他，上帝要把他废掉的时候，上帝要把他这个王位交给大卫王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到扫罗想尽办法要杀害大卫。弟兄姐妹，你看他转折吗？从他还没有做王，初期的做王的时候，到他做王一段时间后，他的改变。弟兄姐妹，扫罗做王之前，做王之后，他有很大的改变。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高你做了以色列的王。其实扫罗的这句话乃是提醒，撒母耳的这句话乃是提醒扫罗，如果不是上帝的拣选，你扫罗没有这个机会能够成为以色列的王。换句话说，撒母耳要扫罗知道，你不可以忘记你这个王位是上帝所赐给你的。这个让我想到约伯的祷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上帝能够高你做以色列的君王，上帝也能够废掉你做以色列的君王。弟兄姐妹，今天有许多人本来是很有爱心的，本来很顺服的，出书的时候很忠心的，很谦卑的，但是一被抬举呢，渐渐的就会失去了这一切的美德，这一切的品德。上个星期一看到一段新闻，泰国王废除掉这个施尼纳贵妃的一切的头衔，将这个的贵妃贬为谁呢？平民。我是看报道说，为什么会被贬为平民呢？因为这个的贵妃对国王不忠，特别受封过后，他的野心好像是有增无减了，不懂得感恩，忘恩负义，导致严重损害了国家君王这个君王的制度，而被国王除去一切的头衔，贬为平民。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都是上帝所拣选的，我们都是上帝所拣选的，甚至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的恩赐才干，上帝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上，不论是在教会任何的事工，甚至上帝也放我们在不同的职场、不同的工作，为了一件事情，就是要服侍他。我们在这个时代为主做光做盐，上帝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层面，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准许我们到不同的地方。 为的就是要服侍他。但是是否我们一旦被抬举后升级过后有权力身份地位过后，我们是否会失去了当初的爱心、顺服和谦卑呢？你想想今天的你，今天的你，你的爱心有没有越来越有爱？你的顺服是否是越来越顺服的？你的忠心是否是越来越忠心的？你的谦卑是否越来越谦卑呢？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上帝的命令，他顺服，他忠心，他谦卑，他开始就很忠心，很谦卑，很顺服，也很有爱，爱世上的每一个人。直到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口气，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还是很忠心，很顺服，很谦卑，很有爱。而这个过程我们看到他是越来越有爱，越来越顺服，越来越忠心，越来越谦卑。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不忘初衷，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对主的心意。今天很多人开始信主的时候，开始服侍主的时候，火热啊，很有信心，很喜乐，很火热。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为什么没有火热了？为什么没有喜乐了？那我们要回到起初的爱。当初你为什么那么的有热忱，你那么的喜乐呢？为什么现在你又不喜乐，又没有热忱呢？是不是我们得到更大的权力，更大的地位，更多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忘了这一切是从上帝而来的？我盼望不论我们得到更大的权力还是更高的地位的时候，我们要守住当初那个单纯，那个美好的品德。我们要继续活出那个顺服的生命，特别珍惜还有感恩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一切。如果扫罗他当初做王是那么的好，他守住这个的美德，他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王，甚至见主面的王。但是在过程里面他已经忘记了当初的心。所以从这段经文第一个功课给我们学的，不忘初衷。我们要顺服，我们不要忘记当初我们怎么样爱主，主怎么样爱我们。第二个不是什么呢？不随己心。谢谢。所谓的不随己心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不照着自己的心意行事。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在某一天很炎热的一个下午，一天，耶稣呢就吩咐了他十二个的门徒做一件事情，一起去爬山。耶稣吩咐门徒一起去爬山。耶稣不单要他们爬山，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每一个人手上要各拿大石头啊，拿大石头爬山。耶稣讲完了这句话，耶稣就拿起大石头就怎么样呢？哇，往山去爬了。耶稣就开始带头爬山。那时候彼得毫不考虑的，耶稣讲爬山，他就照着他所吩咐的，彼得就拿起一块大石头，汗流浃背的就往山顶爬上去。耶稣另外一个门徒犹大，他原本挑了两个的石头，他找大石头，他手上各拿一个大石头，他就开始要爬。但是他没有爬的时候，他在想，哇，这个老师很奇怪哦，天气那么热， 空手爬已经很辛苦了，还让我们拿两个大石头去爬，搞什么的啊？哇，他就自己在想，为什么老师这样子？哇，等等等等，他就想一想，老师叫我拿嘛，大嘛，他的大不代表我的大嘛。于是呢，他就把他这个很大的石头怎么样呢？放下，去找比较小一点的。哇，他就拿起来，他就往上爬。爬不到一段时间呢，他想，哎呦，他的大不代表我的大哦，他又放下来。他就在找他自己另外一个比较小一点的，比较容易拿，没有这么辛苦。再爬，爬一直换，爬又拿，换又换，换到最后呢，他就换到两个很小个的，可以放在口袋的。他说：“哎，啊，这样比较容易爬哈。”哎，他就放在口袋。因为耶稣讲嘛，老师讲，拿一人一个手拿一个，一个人拿两个嘛，不管拿嘛，他的大不代表我的大哈。他就把两个这么小的石头放在口袋，就往山爬。哇，十二个门徒加耶稣终于爬到山顶了。爬到山顶后，大概应该也是午餐时间了。耶稣就说：“把你们的石头拿出来。”啊，耶稣就这些门徒耶稣把他的石头拿出来，全部拿出来放在地上。耶稣就说：“我们一起做个谢祷啊！”耶稣带领做谢祷祷告啊。所以耶稣祷告过后呢，所有带上的石头变成什么呢？面包。那个面包大小呢，就是跟着他的石头的大小。所以彼得就吃到很饱，还吃不完，吃不下了。犹大呢，吃不够饱，太小个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故事罢了。但是这个故事的比喻的重点在哪里呢？在强调基督徒对上帝的顺服的态度。特别我们顺服是不是完全的顺服呢？上帝要我们拿最大的，我们是不是拿最大的呢？还是带有条件的，你的大不代表我的大。弟兄姐妹，撒母耳对扫罗说什么？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喜爱燔祭和祭物，岂如喜爱人听从他的话呢？看啊，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肪。悖逆与占卜的罪相等，妄更与拜偶像的罪孽相同，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什么是悖逆？你是指背叛、不顺服。妄更呢？那是指高傲、自大、骄傲。悖逆、妄更，撒母说与占卜、拜偶像的罪是相同的。换句话说，不顺服和自高自大、自以为是是罪。从这道经文让我们知道，上帝他吩咐扫罗，差遣扫罗去灭绝亚玛利人。圣经说攻击他们，完全的灭尽。但是我们知道扫罗有去灭吗？有，有去灭，但是没有灭完。有拿石头，但是不是拿最大的，他的大不代表我的大，有自己的心意在里面呢。经文怎么说呢？经文说扫罗和百姓却联系亚甲亚玛利人的王，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羔羊以及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但是凡看不上眼的和没有价值的呢，这帮人扫罗他们尽都杀了。扫罗和百姓他的军队，他们这样的行动，他们几乎忘记上帝所命定的，全都杀了，全都灭尽。当时他们在打仗，他们只灭什么呢？灭他们自己看不上眼的，灭他们自己认为没有价值的，保留了一些好的东西给自己。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不顺服的行为啊！甚至他们这个的行动是藐视上帝啊！上帝说你要把所有东西灭完，但是在他们的眼中有分好跟坏啊！他们献给上帝的是好的还是坏的？在他们眼中是坏的，他们献给上帝嘞。他们把好的留着，坏的献给上帝。上帝吩咐要杀，他把坏的杀掉。意思说呢，他把坏的献给上帝。 不但这样，当这个撒母耳来问责扫罗的时候，扫罗还以一个属灵的借口回答：为什么你这些牛羊留在这个地方？扫罗怎么回答呢？哦，这些好的牛羊是我献给上帝的，我要来献祭的。弟兄姐妹，敬拜献祭是很重要，上帝也很喜欢我们献祭，但是如果没有顺服的献祭，这个祭物这个献祭是没有价值的，是不能够讨上帝喜悦的。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听从上帝的命令是重要过献祭。公羊的脂肪那是指什么呢？那是指最好的一个祭物，而顺从是比最好的祭物更为重要。弟兄姐妹，在上帝面前献祭，在上帝面前我们奉献是一件好事，但是问题是，请问我们的奉献是否顺服呢？我们是不是以顺服的心态来奉献给上帝呢？还是凭着自己的意识，凭着自己的喜悦？他的大不代表我的大，我还是哪上山，我还是哪石头，但是不是最大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献上最好的给上帝，但是如果不是按照上帝心意献上，其实我们是白做一场，甚至我们还会得罪上帝啊！上帝是鉴察人心的，我们自己所做的东西只有上帝还有自己知道是对还是不对。我盼望我们不会像扫罗找借口，特别是找这个属灵的借口欺骗上帝，骗自己骗人。明明知道你现在做的一件事情是不对的，明明知道你现在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不能够讨上帝喜悦的，但是却安慰自己，等我得到这个好处过后我一定来奉献的，我得到好处过后我一定跟上帝分享的。弟兄姐妹，这个举动是一个罪啊！我如果你有这个举动，我们要认罪，我们也要停止这样子的态度。我盼望我们都不随己心，学习不照着自己的心意去行事，为了满足上帝和讨上帝的喜悦，我们要学习顺服，放弃自己的心意。好像跟我们敬拜诗歌两首三首都是在谈顺服，我要顺服，我要顺服。耶稣曾经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跟从主要舍己，就是放下自己顺服，不随己心，而且跟从主要背起十字架。几十倍啊？天天，不是一个礼拜背两天，一个礼拜背三天，其他天留给自己，不是，天天。如果是一个礼拜背两天，其他天不跟的话，那不配做主的门徒。等下我们会唱一首回应诗歌《信靠顺服》，他的副歌怎么唱呢？信靠顺服，意外并无别法，若要得耶稣喜乐，必要信靠顺服。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愿我所做的一切能够讨你的喜悦，愿我所做的一切能够讨你的喜悦。怎么讨上帝的喜悦呢？诗歌说吗？若要得耶稣喜乐喜悦，必要信靠顺服。我盼望我们能够从扫罗身上我们学习，给我们提醒，不忘初衷，不随己心，让我们都愿意的对主说，主，我愿顺服。我们一首回应诗歌来回应今天所听到的信靠顺服。我们一起站立。 救主同行，在主光明福音，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听主命令，主肯与我同行，心好顺服，人主肯同行，心好顺服，意外并无变化，要得耶稣喜乐，必要心好顺服，没有黑影遮碍，也无乌云弥漫，我主笑容是云雾消散，没有以我畏惧，也无叹息忧虑，心好顺服，人主永不弃，心好顺服，意外并无变化，若要得耶稣喜乐，必要心好顺服，不要背负重担，不要充满悲哀，一切劳苦主都能代替，没有伤心眼泪，没有怒恨如泣，心好顺服，人全受福气，心好顺服，意外并无变化，若要得耶稣喜乐，必要心好顺服，主与我做朋友，我可常向主求，求主将我手一路同走，主吩咐我就遵，主差遣我就行，心好顺服，人终无不成，心好顺服，意外并无变化，若要得耶稣喜乐，必要心好顺服。